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1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温可以达到31度，夜间的最低是17度左右，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空气比较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最近几天都没有降水，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那么，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至建国门桥北向南目前正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即将采取管制措施的路段是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目前即将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是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最近关注北京雨燕展览正在正阳门开展。北京雨燕为什么偏爱正阳门这样的建筑？它们飞越10000多公里来到北京，历经过了怎样的旅程？北京雨燕和古都北京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第一道题就来了，我国24节气中哪一个节气在《礼记》中的记载与燕子有关呢？ A. 冬至 B. 夏至 C. 春分。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正阳门的雨燕。那么这个燕子呢也是跟节气有关的，哪一个节气的记载跟燕子有关呢？冬至、夏至还是春分？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圆明园远迎观开始加固了。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大水法是游客的必到之处，紧挨大水法的远迎观和它交相辉映，形成了西洋楼景区的重要景观。从外表看，远迎观残存的巨型雕柱石龛和石屏风屹立上百年不动，但实际上托柱石立柱的夯土台已经存在悬空、剥离、裂缝、植物滋生以及霉菌等问题。为此，圆明园管理处从昨天开始启动远迎观遗址的加固保护工作，预计11之前完工。河北南宫发现了一道明朝的七彩圣旨。河北省南宫市文物部门近日在当地一户人家发现一件明成化年间的圣旨，虽然已历经5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大体保存完好。专家说，这道圣旨是明成化11年12月初9对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白圭进行的告封，内容是对白圭生前功绩的褒扬，并封赠其为荣禄大夫少傅。这道圣旨材料是七彩祥云瑞鹤提花锦缎，现存总长2米5，宽0.29米。圣旨正文部分用楷书书写，一共145个汉字，尾处盖有篆书至告之宝玺印。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6月9号，全国将有包括全国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在内的3700多项活动同时举办，展示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成果。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办，中外嘉宾将走进南海神庙，公众也将参与观摩当地波罗旦千年庙会民俗表演和遗产图片展览。另外，全国非遗曲艺周活动将在天津举办，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将会进行集中展演，非遗影像展将在山西平遥国家图书馆以及全国部分高校集中展示，而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将举办锦绣中华非遗服饰秀活动。来关注拍卖方面，这一季领衔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的精选拍品之一是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的女子侧面半身像，也叫书写的女子。这幅玛丽沃特的肖像尺幅宏大，却洋溢着亲昵柔情，是毕加索在1932年这一奇迹之年创作而成的。画中女子埋头书写，向世人展现出艺术家与其钟爱缪斯之间私密恋情的美妙瞬间。拍卖将于6月19号在伦敦苏富比举行。5月29号，也就是下周二，佳士得香港春拍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拍卖将呈现众多缤纷瑰丽、亮丽夺目的彩色宝石拍品。重点拍品包括一对青翠玉滴的 5.93 和 5.61 克拉俄罗斯天然石榴石耳坠，以及一对电光蓝色的 7.46 和 6.81 克拉的巴西帕拉伊巴耳坠。翠流石是石榴石家族里最珍贵的类别，在19世纪晚期受到皇室御用珠宝设计师的青睐。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对于驾车者来说，能够一路绿灯让人非常心情愉悦。其实呢，这或许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儿。美国一家工程企业计划在英国测试一种智能交通信号灯，如果测试成功，能够帮助驾车者一路畅通，进而减少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这套交通信号灯智能系统不仅能让各个信号灯之间交流信息，还能收集驾车者的手机数据。经后台计算，系统会给驾车者提供不违反交规的车速建议，确保他们行驶到信号灯的路口时候正好是绿灯。除了畅通舒适，也能带来好心情。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经济舱座椅是固定尺寸，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英国一家知名工业设计工作室提出可伸展头枕设计构想，希望帮助经济舱乘客获得更舒适的体验。据了解，这种新座椅看上去比现有经济舱座椅更薄，但是内部支撑结构使用韧性玻璃纤维，表面织物是再生羊毛混合物。最大的亮点是头枕部分和座椅的靠背采用分离式设计，既保证给予乘客足够的个人空间，又保证乘坐安全。这种新式座椅已经在最近举行的德国汉堡的国际飞机内饰展上展出了。外出的时候，安全是好心情的基础。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外出，难免担心人身安全。全球性公益机构国际计划澳大利亚分部与一家公司合作，在悉尼推出互动式地图项目，鼓励女性在地图上标记发生过性骚扰的地点，供大家掌握最新的信息，保证出行安全。凡是女性觉得某地安全友好，可以在地图上以笑脸标记，反之则以一张愁眉的苦脸做标记。这个项目启动一个月以来呢，已有将近3000名女性访问地图并标注了安全体验。有报道说，27年之后，世界上可能有1/4的人会面临肥胖症的问题。丹麦的研究人员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把每个国家人口根据不同年龄和身高体重指数进行分组，预测各国肥胖症和二型糖尿病患者未来的发展状况。结果发现，如果现有趋势不改变，到2045年，全世界 22% 的人口将患肥胖症，全球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患二型糖尿病。专家因此呼吁各国采取切实措施逆转这个趋势。不过他们指出，由于各国人口构成、社会和自然环境不尽相同，应对肥胖症挑战没有统一有效的办法。 减肥的时候人们常说管住嘴迈开腿，现在看来不仅要关注贪吃的嘴，还要关注自己的口水。欧洲科学家分析不同体重人群面对披萨饼等奖励性美食的不同生理反应，得出结论说，减肥期间如果你变得特别馋的话，看见美食就流口水，心跳加快，那么你的减肥计划多半会无果而终。研究人员认为，成功减肥的人已经训练出了身体对于食物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超重人士更容易把食物，尤其是美食，看成是一种奖励。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后办公积金贷款可以自己挑网点去办了，办理贷款不必受限于交易所在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透露，凡是符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要求的借款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行选择管理中心10个远交管理部、贷款中心以及银行代办点办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目前住房公积金贷款中心中关村北一街网点正在迁址过程中，暂时不具备办理条件。扫二维码乘坐地铁的朋友请注意，从4月29号北京轨道交通全网实现扫二维码乘车以来，每天通过扫码进出站的乘客达到40万人次。不过很多乘客对于扫码乘车还不太熟悉，在这儿提醒大家，早晚高峰客流很大，扫码进出站一定要提前一些掏出手机来准备扫码。另外扫码时闸机和二维码的距离在1厘米以内正好。另外有的乘客用 iPad 去刷，这二维码非常的大，很难扫码，所以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想采摘樱桃的朋友注意了，海淀区第18届樱桃文化节日前在四季青镇七叶香山拉开了帷幕。采摘季期间，海淀第一次发布了樱桃采摘园的电子地图，详情您可以关注海淀农委的微信公众号。再来关注京城演出舞台，英国国家剧院的戏剧《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今晚7点半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这是今年北京戏剧市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15岁的克里斯托弗拥有不太一样的大脑，他喜欢数学，热爱太空，却害怕与陌生人接触。一天夜里，邻居的小狗惠灵顿被神秘杀害，克里斯托弗因为抱起了他成为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以第一人称视角在一本书中记录了每个与狗死亡事件相关的事实，并试图破解谋杀之谜。然而他发现了更多的秘密，把他带上了一段颠覆的旅程。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藏书不乐》。这部随笔收录了周振赫先生近五年来的30多篇随笔，表面看来内容驳杂，实际都和书有关。他的读书札记以自己不经意间收藏的珍稀书籍与闲暇时所读的名人日记、笔记、书札等互证，梳理出了许多我们所不知的人事关系。他还一藏书逐旧书，作者之性情、趣味、眼光赫然立于纸上，全书学养深厚，洞识精微，文字质朴，余味悠长。安徽书画40年精品进京展现在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安徽自然盛景绚丽多姿，历史文化深厚沉重，曾产生了石涛、黄宾虹、赖少奇等书画艺术大师。这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徽派书画艺术的成古开今，多方位地呈现了安徽书画家们扎根生活、酷爱自然的艺术足迹。展览将持续到6月3号。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婴儿落生满月后至半年期间，随母亲同居一室，为更换居室，使婴儿适应环境的改变，多由生母抱其去外婆家小住。

迁徙规律呢，其实还是他是每年的七月底左右去离开，离开这个北京去往南走，最后到非洲。他大概飞行呢，去的时候因为带着小燕子，他大概要飞三个月左右，回来呢小燕子就成熟了，他就两个多月，能有时间差。 那就看来是二三月份，就是从 他应该是对，应该是咱们的二三月份就从非洲往过飞了。想想看，其实我们在想，他不是所有的燕子从北京都能飞到非洲，中间一定会有这个自然死亡啊，或者是我们说为什么它叫顶风冒，不是冒雪啊，顶风冒雨。 对 啊，为什么我们想就是说打造了一个雨燕精神呢？就是说其实雨燕真的很不容易，它带着小燕子刚刚会飞，就一路飞一万多公里。往非洲走，这真是一种情怀， 这太锻炼孩子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教育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啊。网友陈香说，那北京雨燕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种高大的古建，尤其钟情正阳门呢？ 其实呢，这从它的那个生理结构来讲，因为它那个脚趾嘛，反正原来专家认为它四个脚趾很整齐的向前，不过我们这次发现呢，它还是三个脚趾向前，一个脚趾呢稍微偏后一点，从分析来看，它应该是没有完全退化掉，但是它确实握不住，像咱们说的树枝啊、电线呀、什么在它上面挂上待不住，它很容易掉，这样的话，它在木质骨架里面呢，我们看录像啊，觉得它从骨架里从那个口小口进来之后，他开玩笑特别逗，他像爬一样，从那个飞机着地口到他那窝，就像爬一样， 爬过去， 晃悠悠。 他不会独立行走，他晃晃悠，有点像企鹅似的晃晃悠悠的在那儿。 哦，他走不稳， 就走不稳。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个雨燕会在一些古建筑里头，其实现在在这个颐和园、雍和宫、天坛前门这些高大的古建上，应该是雨燕都有筑巢，是吧？ 还有，但是好像数量不一定很多。 对，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颐和园现在是有100多只。 其实是这样，颐和园一直是作为这个爱鸟观鸟的这些爱好者们，他观测呀，甚至他捕捉，包括做环志啊，包括咱们那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很多专家们他们也在做。之所以在那儿呢，还是说颐和园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 对， 这个正阳门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还不如颐和园做得好。我们从今年开始起吧，奋起直追。而且这次我们518的时候，我们和北京市这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还有颐和园，我们几家也是签了一个倡议，就共同来这个关注北京雨燕。 颐和园主要是地儿大， 颐和园它开放。就正阳门它地方小嘛，在天安门广场。 对，但是雨燕就喜欢这儿。 对，这就是人少的地方，反正对它的打搅少，它更愿意在这儿。其实也不敢说谁的数量多少，而且咱们现在有时候统计数量也是目测。慢慢咱们 它也是挥来挥去哈。 对对对。 飞到这儿，飞到那儿。 飞到那儿。大家基本上目测，就同时间开始目测，然后大概统计用照片然后再数，还是有点人工。慢慢还是用点大数据，用点高科技的东西。 没错。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大家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是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以下哪种称呼是北京雨燕的别名 ？A. 家燕 ，B. 楼燕 ，C. 金腰燕。 这道题呢，还要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哪种是北京雨燕的别名？家燕、楼燕还是金腰燕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以及正阳门管理处副研究员袁学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带我们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那么北京雨燕跟正阳门结缘也有60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了，很深厚的这个渊源了哈。那么我们也知道正阳门一直是在做这个北京雨燕的这个保护工作，而且呢刚才还说了还为回到这里的雨燕加固他们的巢穴啊之类的。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保护措施呢现在？ 其实呢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北京呢有很多古建装了那个防鸟网，其实也主要是为了防麻雀，但是确实呢给雨燕的回巢呢也造成一些困难，我们呢还是在考虑呢，就是说城市

那个 应该是产蛋了， 因为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不到它这个蛋，这个监控的这个角度。 其实特别有意思啊！我讲为什么叫阿呆和欢喜，就是在这个那个窝，就是那个窝被打翻的那一对鱼燕呢。有一只鱼燕吧，老被半夜就挤出来，因为它窝小。就俩人扑通扑通，最后有一个出来在外边特可怜，在那站着。我就说这不好，这是那阿呆，这是被老婆轰出家门在外边站着。然后正好用那个阿呆的欢喜那个展览名字 来命名， 那就给这个雄性呢起名为阿呆，雌性取名为欢喜。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也分不清哪个是，但是特可怜巴巴的站在外面就是阿呆。 其实现在我昨天晚上还在值班的时候，我还在看监控。他晚上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就是阿呆还是在外边睡，欢喜在家里头，在巢里头 带孩子。 对， 进去是都进去了，然后到晚上又被挤出来了。 对， 但是很有意思，我们想啊，因为他这个大燕子不可能喂大燕子，他俩应该有换班，就咱们分不清 啊、 就是他要出去觅食嘛。 嗯， 因为他吃饭，他不像说大可以吐出来再什么。 对对对， 好像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还搞不懂啊，为什么今天我们叫关注北京鱼燕呢？就是先刚开始观察关注，很多的结论还出不来，恐怕需要几年。 对， 但是这就很有意思。 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一块儿哈、 啊、对，跟我们一块儿去关注， 是是是 啊，看看谁是阿呆。 网友秋日思雨说，这个大雁是忠贞之鸟，想问问这雨雁是一夫一妻吗？ 是一夫一妻， 也是。 对，我们通过观测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有趣的一幕，就是有一天有一只雨燕，等于算是第三者吧，入侵到另外一对那个雨燕家里去了，结果这个夫妻俩就使劲地盯着这个第三者，最后夫妻俩一起把这第三者给赶出去了， 齐心合力的。 对， 我总觉得他不是插足去了，他是抢家去了。就真的有雨燕匆匆忙忙没有窝。他不是所有的人都买了房子，他也有的没房子抢人家房子。 抢来抢房子哈。 对，特别明显。这个时候应该夫妻俩是站在一起轰这个第三只。 那雨燕一次这个产蛋产几只呢？ 现在咱们发现的， 我们发现的是四只 、 但是它基本上是隔天产一个蛋。 那都能孵出来吗？ 不应该都能孵出来，因为我们在雨燕没回来之前，我们那个到顶层上去勘察的时候就发现有没有孵化出来的那个蛋。 那它这一年就是产着一波蛋吗？就是这一波， 应该是 隔几天 一只 一只的。 好像没有再多了，咱们目前没有发现。 对，我们现在发现的就是 因为感觉到它有的时候，像这次就有一个雨燕一窝，把那蛋推出来了，从窝里就挤出来了。其实我们也没上去人工的把它搁放回去。观察呗， 对，还得尊重这个自然哈。 对， 他可能也有什么问题，他自己就把它给淘汰出来。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这优胜劣汰嘛，会不会他发现有问题呢，把它淘汰出来了？就是我们在这拿人的想法去猜燕子，其实有时候可能挺 大自然的力量很神奇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放任它，让它自己去做。 是干预的越少，其实它应该是说就是在越自然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它的这个种族的优化哈。 对， 那它孵一窝蛋大概多长时间呢？ 从目前看产蛋，但是还没有出小鸟呢。应该是20天以上，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每天观察，要不说袁老师雨燕妈妈每天晚上都看。 我们这儿反正我从我们监控里看到的，我们见到的第一只这个鱼燕的蛋是5月7号，等于现在还小鱼燕还没有出生。 5月7号等于是生下了这个蛋， 对 吧？ 对。 那这还得且要一阵子呢。 对，估计到5月底6月初的样子。 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哈。这鱼燕确实是非常可爱。那么我们人类的观测会不会打搅到他们的生活？正阳门在探索保护鱼燕和保护古建双赢的这条路上还做了哪些工作？稍后我们来继续聊。在这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千百年来它孕育催生抚养了北京，被誉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的历史如何？永定河前后使用数百年之久，对北京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馆长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永定河上的文化密码。

哎，这个因为扶贫，这个我觉得咱们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啊， 嗯， 其实除了希望财政多支持文化文博产业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优势的文化资源拿去对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咱们现在讲叫扶贫兼扶志嘛，对吧？先扶志， 嗯， 孩子们有志向了，有志气了，靠自己了，脱贫， 嗯， 哎， 好，那么最后二位跟大家说一下吧，去正阳门参观和观看。不光是雨燕的展览了，整个如果想去正阳门的话，我们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咱们开闭馆的时间还有这个票价信息之类的、 我们现在呢因为是旺季，我们开8点钟就开始开放， 嗯， 到下午4点闭馆， 嗯， 周一是闭馆的， 嗯，哦，那么这个是周一是博物馆都是通常的闭馆的 哈、 然后这边是有这个售票的是吧？ 对，我们的门票呢是成人是20，学生是10块，但是对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是免费的，对北京市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持着身份证或者老年证也是免费的。 嗯，有博物馆通票也是可以。 博物馆通票也可以。 啊、好。北京雨燕是古都北京中轴线上的活态文物，当他们和古建和谐共生，古都北京的文化又被延续了，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北京雨燕跟正阳门有更多的故事能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讲述。小燕子复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 没问题，没问题啊，是希望到时候咱们节目能做一个直播。 哎，好呀好呀好呀，到时候跟我们连个线说一下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各位观众。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把第三道题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雨燕属攀禽，攀就是攀爬的攀，它的四个脚趾都是朝前长着，这种特殊的结构致使北京雨燕无法抓取树枝栖息或者在地面站立行走，只能依附山体裸岩的缝隙和洞穴边缘，从高处向下俯冲的同时扇动翅膀才能飞行。古老的北京城在明成祖迁都后，先后建成了紫禁城、钟鼓楼、天坛等皇家建筑和数十座城楼、箭楼，这些高大的建筑中梁垣交错，形成了一个挨一个的人造洞穴，不仅比野外的裸岩更加安全舒适，而且有利于雨燕的繁殖。正是这种独特的肢体结构与生存方式，让雨燕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选择了北京。而对于如今的正阳门，北京雨燕更多的是在正阳门城楼栖息，而正阳门也在不断探索文物保护与雨燕保护双赢的方法。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B，北京雨燕更多的在正阳门城楼栖息，您答对了吗？ 好，那么有关于正阳门和北京雨燕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北京市农业局和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今天迎来了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组织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盘各庄，现在此时此刻参与活动的朋友们正在去往目的地的车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编辑刘聪，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刘聪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那么刘聪，现在你们走到哪儿了？大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嗯，我们现在和10个家庭正在去大兴庞各庄御花园的车上，我们的车刚刚出发不久。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所以能看出来大家的心情也都非常不错。 嗯， 好几位都跟我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过田间地头了，所以也特别怀念小时候那种吃西瓜的自然的甜味儿，那种又清爽又香甜的味道，所以今天也特别期待能在大兴庞各庄那儿吃到这种绿色食品的西瓜，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种儿时的味道。 我们因为做节目没法去的同事们也很羡慕你们哟。今天你们要去的这个御花园是个什么地儿啊？ 其实说到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又见田园第一期活动这个御花园，我是提前去采过点的，所以可以稍微给大家剧透一点。就这儿的西瓜呢，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甜，用3个字形容就是脆沙甜，而且它甜得很均匀，用专业的话来说就是梯度小，就是对瓜瓤中心的地方和靠近瓜皮的地方甜度差别很小。这跟这儿的这个土壤光照还有绿色培育绿色种植的一些技术手段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这儿的西瓜除了好吃还很好看，很有观赏性，有像红枣那么大的盆栽西瓜，上面还长着刺儿，还有上过用那些上过太空的种子培育出来的这个西瓜航星3号，还有一些黄色的无籽的西瓜叫黄玫瑰。